广播特写，难以忘却的歌声。如同流淌了千百年的黄河一样，黄土高原上的牧羊人总是唱着同样幽怨的民歌。每颗星都是一个明亮的启示，每首歌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古老山村的并不古老的故事，河曲县的南沙洼，山西省西北部一个普通的山村。 你好啊，你康健。 啊，你们来扎实哟。 我们来这里采访一下。 采访啊。 采访你，采访这活曲民歌。 啊。 山曲啊。 对，也没有什么，就是个哥哥长妹子短。 啊。 也没有什么价值。 啊，好啊。你今年58。 50。 你会唱吗？喜欢吗？ 他们可能过来只要采访我。 哦，你是 刘 局长啊。 啊， 哎呀，就是这些，你太好了。你到山西广播电台说你的山曲唱得很好。 嘿嘿， 说我们特意是慕名而来啊。 那好玩， 向您老 就这样。 哎呀， 我们无意中遇见了故事的主人翁刘局仓。他脸上没有那过上安生日子心满意足的神情，那带点浑浊的眼睛顾盼之间流露几分忧伤。他一直没能忘情于他死去的妻子李金香。 听说你的老伴也是三国， 对， 唱得很好。 对对对，啊，那已经四十了，五十少都死了。 哦，五十上死 了，现在是七年了。 啊，我们这次听了你有一首散曲，就你们两口啊。 对对对， 结婚的时候唱。 啊，对， 听说流传得很广啊。 哎，有那么一回事啊。我们是五四年结的婚吧，他当时是在彭阳下，最后离下婚来就跟我结婚了。当时时候也有人嘲笑他，我很穷嘛。 嗯， 但是他在这个上就流露了这么一首民歌，就在这个结婚典礼的时候唱出一首歌，所以说这个震动很大。人们提起来就 我们急切的想听到刘聚仓唱他们那首定情山歌。老人迟疑了一下，领我们来到他院里。 这个是我的院吗？ 这个就你的院 啊？我就在这 儿。哎，这个院子蛮清静的。 啊，可以的。 啊， 可以的。 嗯，请。 请。 这是一孔宽敞的窑洞，刘聚仓一进屋显得自如多了，他那忧伤的眼神突然明亮起来。 他和我总算在了二十六，四月初八结的婚，五四年，八零年的四月初的我把他没的，总算二十六年。我感到说二十六年没有过的小鲜，没有感到咱那个最终那么点，是这个意思。 没有白头到老。 我们二十六年时候两个人没有吵过一句。 当年刘聚仓和李金香都是远近闻名的农民歌手。刘聚仓能说会唱，劳动又是把好手，就是家里穷。姑娘虽然喜欢他，却不愿意嫁给他，怕一辈子受苦。刘聚仓二十好几了，还是孤单一个人，他只能唱起一首又一首苦难调。一顿坐下两顿的饭，可怜我单身男子汉。大雁回家咕咕叫，光棍汉唱的是苦难调。李金香是南沙洼一户人家的童养媳，受尽欺凌，也只能悄悄地用歌声倾诉心头的怨恨。秋分米子，寒露谷，嘴里唱曲，心里哭。茶无叶子不如水，童养媳活的不如鬼。歌声是两位年轻人相识相爱。 因为那时候咱们家贫，哎呀，我说我可穷得剩也没，就有二斗米，就是从现在来说就是六十来斤米。四月天气，咱们这时候九月八九月才能吃上行粮，这就回来挖苦菜。说我知道我不怕那，我既然怕那，我就不骗他。这就是要了他那守旧婆婆把面不嫌穷，就是要。 举行婚礼那天，李金香当着众人面羞红了脸，唱出了他对刘聚仓的一往深情。 他是这样唱的：冬瓜瓜那跌倒，想让我办考那面，早就早早挖米，想让我把鞋哥哥你穿。谁也没有想象到说他会唱出那么一首歌来。当时嘛，我回答了这么一首民歌： 哑巴他那柳树墙上。没咋也把他那草，也把他那姑娘情人，没咋 九叔妹妹你好。 刘聚仓深深地沉浸在往日的柔情蜜意之中。 啊，俗话在大师也是四月初八家的功夫，就是咱们的农历五月二十六我就病下来，一直病了二年。在这病二年的当中时候，就走口外。可是大师呢，有的人时候就说了，说他医院检查时候说不行，说我连冬天活不了，意思就是说那地方也有个也有工人李经下的回答时候这样回答的，慢不说他现在还有气，他没气了我就把他安点回南山了，把他喂了才能得。我从那一点上深深感到对我的体贴，在这种过程情况下时候，人的思想根本没有动摇，他除过看护我以外还有每天在地里边劳动，一直时候等到五七年五八年我身体比较恢复一点了，一直到七四年我又表下来，我又表下时候做了套手术是胆结石，我讲讲时候好起来，这个他又给他表下来，他是得了癌症了，是子宫癌，没了以后嘛队里边还给送了个花圈。 在你那个金香病重的时候，你们还是不是又想起了当年唱的那个歌？ 那个呀，也可能想起来思想里面吧，感到痛苦。可是我深深感到，人家对咱们的爱情是很深的。在他病下时候，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一直是哄我，其实我就知道他是癌症了，他还在哄我说他没有问题。 他知道自己是癌症吗？ 他知道了， 他瞒着你。 他还是瞒着我，其实我也就知道了，是我还是瞒着他，两个是互相瞒。可是最后赶到这三月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我说的反正聊老婆连个话也不会说了。后来我那个大哥就说会算了，我会说说啥，你那我打水回来你出外头的了，我倒水时候我妈给我俺都说你往后要好好听你大的话，不要把你大气坏给我让误会你了。最后这个谈的时候我那小舅哭了，后来我也再没有。 一时间我们找不到任何话语来安慰刘聚仓老人。如今儿子找到伴侣要结婚成家，可他却成了孤单的大雁。 冬瓜瓜那跌倒想让我办考考那名，早就早早挖米想让我把鞋哥哥你穿。 多少年来，这首表达坚贞爱情的情歌，随着滚滚黄河水到处流传。 金花花老地化成了那个水，吹 死了也把哥哥你的那个嘴，哥哥你的那个嘴， 在河曲县城，我们认识一对青年情侣， 男的叫王永茂，女的叫贾彩萍。刘聚仓和李金香的定情歌使他们陶醉，更使他们清醒，两人勇敢地相爱。不过他俩的定情歌却是另一个调。 对爸爸那个两两上，那是一个河水， 我就是那哥哥的那二小妹。 妹妹你在那个两两上，那哥哥和我在海口，竟是那个对了就摆摆手，竟是那个对了就摆摆手。 那么恐怕唱了这首曲子以后啊，对你们二位的感情 更加 是就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变化，对吧？是不是这样，是不是？ 不好意思。 爱情也像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每一曲每一弯都会遇到突起的风波。姑娘贾彩萍长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她和王永茂相爱，招来了同龄人的妒忌和非议。王永茂个头不高，收入也不多，这在一些时髦姑娘眼里是个穷酸的二等残废。 有时候俩人呢，牙膏还是呢买那一袋，你挤一块我挤一块，有时候到了那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情况。知道我们两人是这个情况的，有的也背后给他吹一些凉风，说像就像你那个对象啊，要人才没人才，要生才没生才，你找他干啥嘞？是他老有他的主意。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说过，我说你看上我傻了，你找我就是我说比我强的小伙多，哎，反正也不说，就是这个样，自个儿与自个儿那个想法。 反正喜欢，有时候我也听他们也是在这挑拨的了，反正是 挑拨的。 对了，已经我们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反正挺好，意识上也上进心挺强的，我们俩反正是性格上各方面都合得来。 哦，心好，上进心强。 对了。 性格各方面都合得来。 对，他这个说让才这样，这他人好就对了，但是他人就行了，不是找他这个外边的，上可以那外边挺好的，但是他的心不在地。 这对有情人的故事不由得使人想起一首古老的民歌。数九天，长起一苗鲜割白白的菜，你才是我的心上爱，为心上的人唱心中的歌，一首歌，一颗心，数不清天上晶莹明亮的星，说不尽人间淳朴真挚的爱。在黄河岸边，山西省歌舞团独唱演员尹占才和张美兰在风声伴奏下为我们唱了一曲流传上百年的表现恋人离情别绪的《走西口》。 出去我常来行。 就和我往回走。 走路你要走大路，可不要走小路。大路上那人马多，好比哥哥解忧愁。 走路我走大路，我绝不走小路。大路上那人儿多，能给哥哥我解忧愁。 坐船你要坐船头，你不要坐船头。空海怕那刮风下雨，那风白了呀，白了在你河里头，吃饭你要吃上，走吧老板你吃上可不没空。出门哪个在外你吃家头不闹，让把好花花盖就让谁伺候。哥哥你走 岁月流逝，河水依旧。古老的河曲民歌，以他那粗犷的声调，细腻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可是， 他们这个有这种说法，认为这个流行歌曲好。好像这个民歌嘛是太土气。好像这个社会发展了嘛，还唱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这个观点，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民歌本身是我们自己民族的 东西 ，反映我们。说实在，你拿那个现在那个流行歌曲通俗唱法，要唱我们这个河曲民歌，要唱灯光管点灯，他唱不出这个感情来。 对， 是的。你当然，人家通俗歌曲、流行歌曲，我们也不排斥，它有它的好。 这位在河曲民歌熏陶下长大的独唱演员尹占才，对民歌的前景有几分担忧，又有几分自信。民歌的前景到底怎么样？我们在河曲县这个民歌之乡访问了几位民歌研究者，他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我说这个民歌不朽啊，为什么要朽啊？它过去是一种治愈，就是在那个虽然河曲县是水的交通要道，但是你要去太原的话，北上铺盖的走七天，你上包头北上铺盖的慢慢走四天，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产生了好容易产生了一个俩具体小调调。什么？你吃哥哥海空子，哥哥牛的嘴唇子，等等等等。你比如说放羊的赶上上课，赶上拖上肚子，早上拖上这个长裤肚子，他就唱，因为他这个节奏呀、啊，和他这个腔态呀、啊，整个啊都适合于他这个俩句体名歌。可是现在的我们用的是拖拉机，也就不合适了。我拖拉机咚咚咚咚响，我开上真高兴。街上家人呼一下，哎，一朵朵的红花，怎么？一朵朵花，哎，连地开，哎，共产党来了，这个笑话来。对对。哎，就是，所以说这个 民歌在会不会消亡？我认为 不会 消亡。这个秧歌现在农村里头还在卖艺。好多村子里头，大多数的唱民歌会唱都是40多岁以上，因为他光是个李杰狗， 那天晚上下雨的时候，而且让那个老头给说伺候，王老师微下这么十几个年轻小伙子，那老头不说理，哈、啊，大爷你再给他烧啊，再给他抄，他都喜爱。 这个民歌这个小忘小忘不了，我感到现在这个不唱，他总有就是第一说那个文化大革命。 这个罪过我觉得就是应该归过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棒打的话，这几年这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断线，他形不成个习惯。 其实线没断，家住新家坪的辛礼生就是一个例证。尽管他生活坎坷，几经波折，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民歌的热爱，而且自编自唱，不断给他充实新的活力。 哦，那山丘那是多了， 多了。 哦， 小的时候也唱啊。 小的时候在庄上该唱，从小他就该从来弹了那，他因为这种曲子上虚改虚唱。 现在还记得吧？ 这曲子上抓不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过去咋受苦呀，唱的是周西口哎，如今咋致富呀，唱的是大丰收。 辛礼生一直是人们欢迎的喜鹊，可有时候他又学几声乌鸦叫，针砭时弊，别有一番滋味。他有一首民歌，是讽刺当时在农村吃大锅饭、干活大帮轰的，已经被人们到处传唱了。 我刚那鸡叫那个嫂子那个两牙不黑，大锅饭吃的咱那好香那个好，哎嗨哟。吃了那树干呐，再吃那个烤羊肉还多回啊，再不吃那饭消了，哎嗨哟，多回啊，再不吃那饭消了，哎嗨哟。吃那个大锅饭那个时候，都是出个挡不上这面，喝的受不成了嘛。你看我讲这个提醒也不用咱接受，那都那地的那些杂家找的可比那过去也打得了。现在种一年 啊， 种一年这粮食抓不着就二年管够吃，二年吃不了啊。你今年种年粮食抓不明年的就开始啊，让我们都种经济了、 哦、 这就是钱也有了， 钱也有了， 哎，粮也 有了， 粮 也 有了， 对，咱们收入机也有。 这心 里面 不慌了， 哎， 是吧？ 可不好了，有吃有穿嘛，就够睡。 你能不能就这给咱们唱上一首？ 哎呀， 唱唱你的新房子。 哎，夜溜溜的那个帐房，那小丫的小船凉，再不要的那个麻烦。秋呀的秋嚷嚷，也恰恰的那个飞贼嘛，风也说的那个酒，大忙为的那个婆婆把媳妇了扶那个了，大忙为的那个婆婆把那媳妇扶了那个了哎。 这个可好了， 好， 唱得好， 这个唱月来了嘛，还有什么？ 呼呼你不打那童鸭的童高房哎，无聊树海那不打那童的是太平洋哎，相拥舍这不打那童的是那英爱好哎，爹不那不打那童的是大荣耀哎。 三口酒来 的，这是劝劝人家要喝酒的。 哎呀，他觉得他憋死去了。哎，对对对，让让让。 一壶了壶那烧酒，那六个爹爹那菜，感谢了那掌柜都好个招待。不唱那三声那个唱两声哎，叫人家那还说咱就没穿还过个门哎。 好好好好好 不唱三声唱两声。嗯。这个前面就呼应。烧了酒那本事那乌鸦么乌过水耶。还烧了那细软个把那厚个软那腿耶。烧酒那本事那个白龙马耶。没有了那个三下两下那不足个他耶。 烧酒他本事白龙马，你没有三下两下就拿不住个他耶。 像辛礼生这样的民歌手，如今河曲县已经不是很多了。三十多年前，河曲民歌曲调有160多种，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唱，有的歌手连唱3天3夜，没有一个重复的。要说当年的民歌，像夜半繁星，如今却是拂晓的晨星，稀稀落落。我们沿着黄河绕了一个弯，在那辽阔的黄土地上，偶尔只听到牧羊人哼几句，还有就是黄河老船夫的搬船调了。 哎， 谁喊了？他昨晚叫来了。 哎，咱们一起来哟！哦，看这看，哎呀，落在西山坝哟！ 哦， 叫给。 渡船走远了，歌声还留下来。歌声飘逝了，是黄河的涛声把他带走了，不，没有带走，他将留在你和我的记忆之中。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特写《难以忘却的歌声》，记者蒋孙万、谢文秀、张敬民、马晓林，解说铁城，录音陈勇、张兴华，复制合成简艳平。谢谢大家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